正气站在山边，只见他一头秀发如墨染，宝衣服猩红罗帕，颜色鲜，在额前生大那个蝴蝶口，两道柳眉细又弯，眼若含笑。随风飘摆他那红佩剑呐，护心宝镜光闪闪嘞，猩红的战靴足下穿，浑身上下红一片，恰似烈焰火一团，英姿飒爽豪情满，意气昂扬遮云天。我将心把眼瞪圆，见远方刀光剑影，战云弥漫，耳听杀声阵阵，河汗连连。宋军的战船波头四散往回转，汉室中他是甲乙摆腿，就在山脚前金乌珠大小船只紧随后面，他是穷追不舍，毫不凶残。忽然间宋军的战船全都不见，眼前茫茫芦苇滩， 崩山不上战战旌旗战，从左边杀来一队战船，留在江中铺草帘，人人奋勇个个争先，在江中横冲直闯，金兵的剑扑通通扑通通，纷纷跳进江里边，钻进了船底早有钻呐，金乌珠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又听得儿童哭的哭包走，震山环不上阵阵旌旗战，江黄烂宋军在船上燃起火箭，嗖嗖嗖嗖啊嗖的火射船，金兵的战船被截断，烈火熊熊起了浓烟，金兵被烧得骨焦肉也烂，暴扣在金江里边，梁红玉双手勒起三通弓， 帮用力写，连人带船齐翻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禁不住娃娃怪叫，是重要圈套，忙传将令往回返，大致 下面我们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庞统。 姓庞名统，刀 用书记呀、与孙武并排。周郎闻听哈哈地大笑，说子敬啊子敬，照你说此人可不比呀。苏子翻台，国定兴衰，你既然将他说得这般的好啊，你去问果然去吧，庞统问随将那、同说破曹虚用活攻击，怕之怕与曹操先上个连环计，叫他自己把大船锁起来。周瑜闻听深服气论，说此人可用啊，却又是才愁之愁，庞统如何到曹营行此计，这时节忽见一人在帐外徘徊。有文报蒋干求见那周郎，可喜出望外，连说好好好，这位县城的引荐人想找进帐来。蒋干入帐未得落座，那周瑜满面怒色把口开，厉声道：子义何故欺侮太甚？蒋干他佯作不知，强装是如何款待你呀？年不由死旧情，与你唱何曾想，你深更半夜呀，私自将我的书信拆，更有甚，到了我的书信不辞而去，坏了某的大